是凌晨和你发语音，是你轻声妹妹，求我别疑神疑鬼，让你很心碎。 你说最近工作很忙，大加班也不会。